道瓊斯指數報34,869點，上升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43點，下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83，日元111.0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3，人民幣6.458，英磅對美元1.371，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0.06美元，賣出1,750.83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嘅天氣。喺清晨五點，強颱風蒲公英集結喺沖繩島東南約17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77%，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立陶宛有几座建筑物，前身是一个叫 HKP 的纳粹劳改营。 那里除了埋葬了过千名大屠杀受害者，还隐藏着一个纳粹党少教冒险拯救犹太人的秘密。 卡尔普拉格少教是一个在艰难困境之中证明了人性良知为何物的人。 大屠杀幸存者连同科学家将聚首现场，重新唤起这段历史。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国际二人。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新型冠状病毒、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沙士，在这十几年，大家都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但心灵的健康，你又有没有曾经关注过？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深爱着你》，10月4日起，逢星期一晚上8点，主持周以玲会联同两位临床心理学家，同大家拆解一直被忽略的心灵健康，令大家护身也护心。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接住咧就系五点新闻之后咧，开始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一路到6点半。今日系9月28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22日。望望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咁早就出咗啦。咁即系话今日咧都好热啦，睇睇最高温度咧有33度啊！ 谁发现了西风冷，而且已经吹。 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间美景，竟至迷人。想起令我一直障碍，今天我缅怀当日最美好，回放现实中更爱。连遍西风一卷愁，谁会计较他不再来？ 早晨啊，我哋刚刚听嘅咧就系来自方依琪嘅《廉卷西风》啊，《廉卷西风》亦都系香港电台嘅其中一套广播剧嘅主题歌曲。以前香港电台咧都好多啲著名嘅广播剧咧，都系令到好多人咧好着迷啊，听埋啲爱情故事啊，即系最多系呢啲噶啦吓，男男女女嘅情情塔塔嘅爱情故事，又或者错综复杂嘅爱情故事，永远咧呢啲都系好受欢迎嘅桥段啊。时间5:13啊，今日天气方面咧，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在上午5:00，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今日的天气预测呢，就是大致是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数火烟圈，仿佛每个片段盘算在转。共你分手只感痛快，这个中的心态，我也似没意识去开解。床上一边冷一边暖，全属意料，来里多多少少心知奥妙。在狭小屋中的世界，各有彼此疆界，每进寸步也像悬崖。我想不通，我想不懂，是决绝怎么今天不甚苦痛。若你心境亦觉相同，无谓强要说另有隐踪。其实最想最念会是谁，却数不出这伴侣。若这算是爱，怎会觉得累，愉快结局有几许。随便说天说地说空虚，始终都需一一面对。聚散既定数不再作考虑，没有气力不想再追，宁抽身远去。这算是爱，怎会觉得累，愉快结局有几许。随便说天说地说空虚，始终都需一一面对。聚散既定数不再作考虑，没有气力不想再追，宁抽身远去。 呢首来自《天地豪情》里边，系分开一啲唔同嘅集数有嘅主题歌曲。当年咧系喺三十一集之后咧嘅呢个主题曲，就刚刚听嘅《说天说地说空虚》。时间5:17啊，喺呢个中秋节过咗之后，仍然都有少少中秋末嘅。起碼你屋企嘅月餅都未食完，可能係咪啊？見到有啲人咧，就係亦都唔想浪費啦。而家好多嘢即係唔想要嘅時候，或者覺得自己多得滯，不如咧就擺上網咧就去賣，都有好多係月餅去出售啊。咁當然比起之前嘅價錢就要平好多咧，先至有人要啦。而且呢啲月餅係未過期嘅，都有一個期限。咁樣嘅做法咧，就真係盡量去用到嗰樣嘢，好過即係掉咗佢咁浪費嚇。一啲嘅物件啊，屋企嘅家私，或者你一啲嘅字典啊，一啲書本過咗期，但係仍然係有啲人咧係可以啱用嘅咧，就擺上網咧，平平地就可以出售咗佢咧，將呢件物件都物盡其用。中秋节嘅时候，大家可以上咗月一段时间，咁亦都有一啲嘅歌曲咧，喺呢啲时间可以都分享一下嘅。揾嚟一只咧广东音乐《平湖秋月》啊。

黄海芹的情深缘浅啊，距离五点半的新闻仲有三分零钟时间啊。呢、這、一个喺答半之前，我哋有呢首旧嘅歌曲，同大家一起去怀旧一番。来自宝岛歌王青山。昨夜梦醒时， 记得昨夜醺醺酒醉，只记得泪双垂，一路上模模糊糊街灯明灭，不知喝了多少杯，泪双垂到底是为了谁？为谁夜半不归，写了鸳鸯悲，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名37岁私家车司机涉嫌袭击一名城巴司机被捕。涉案私家车昨晚在旺角弥敦道行驶期间突然停车，尾随巴士，怀疑几乎刹制不及。巴士司机落车和私家车司机理论，期间怀疑被人打和踢，警方到场调查，拘捕私家车司机，巴士司机背痛送院治理。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54个指明地方的人士在星期三或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其中因应两宗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的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有13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主要是港岛区和尖沙咀的食肆和公司，包括位于铜锣湾利园三期23楼的高盛亚洲公司、跑马地马场部分地方、上环寿司郎、

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文字的世界千变万化， 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同文字结下缘分。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网上平台与文字约会将会在9月27号正式推出。 为了鼓励展开阅读约会，只要欣赏平台内任何文章五次，各15分钟，就可以登记领取纪念品一份。 诚邀你展开这一场文字的约会，感受不一样的文字之美。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啱啱醒啦吓，睡眼惺忪，够唔够瞓呢？啊，点都要起身噶啦，朝头早吓、啊，可能有啲朋友惯性地啊，某个钟数咧就要起身啦，或者咧因为要翻工，又或者要准备翻学啦。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咧，大人一定要俾小朋友做啲起身啦，准备一齐啊，就整嘅早餐俾佢食。如果平时大家都好繁忙嘅时候咧，就靠系喺食早餐啊，或者系食晚饭嘅时候咧，大家可以一路食啊，一路倾下偈。虽然话食不言，寝不语，但如果你喺食饭嘅时候咧，静默默咁样又唔倾偈咧，又好似唔系几好啊。喺适当嘅时候啦，咁啊，其实想唔倾偈嘅就意思，惊可能如果你食紧啲鱼嘅时候，抡紧骨嘅时候，或者食紧鸡嘅时候咧，一阵啃骨咧就弊啦。喺食嘅期间，小心嘅去咀嚼，就唔好咁狼吞虎咽去吞嘅时候咧，就冇咁容易系会即系吞到一啲唔想吞嘅嘢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啦，亦都係諗緊就話，我哋要慢活啊，食嘢都要慢，慢慢食嘅時候咧，你個大腦咧先至慢慢係接收到你嘅信息，幾時飽咁樣。你狼吞虎咽咧，你又唔知道飽嘅，所以好多嘢咧就唔需要咁急促嘅。雖然係社會節奏好急促，但係自己有自己嗰一套嘅生活，只要你嗰套生活又唔影響人哋，又唔係落後嘅就得噶啦。好多時咧，我哋都係要諗翻下，為自己而活嘅都要嘅。咁為別人而活咧，係喺某一啲情況之下，希望大家嗰個相處好啲，或者大家嗰個合作好啲咧，你就會係某程度上咧都會作出一啲嘅讓步。啊！呢、这个先至系大家点样去磨合你嘅人生啊！总之，凡事系称心，一种心态系开心嘅去迎接每一天每一件事。 遇上挫折也不如冷眼没放心中，未对变化得失体重，面对世态各轻松， 碰上慨叹会忍一忍痛，即使担心有何用，难极的关口都可经过，几多都会全目送。 如果厚爱百般重，亦有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我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明利看透像陈略过，谁又会太易中。人每一天展笑面容，心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贴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一生中悲喜都有，人就会开心乐透。 过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栽种，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过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刻意冲？人每一天展笑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将别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都有。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人没计较开心，就算有成就。 叶丽仪、叶振棠呢一首来自系，都系希望大家能够一个。比较平和啊，开心正面嘅心态去面对你嘅人生，呢、这个都系一个养生之道吓，笑迎人生。咁今日咧，我哋星期二啦，就有崔博士咧，都系同大家讲啲养生之道。一路讲紧嘅咧，就系以前嘅画家啦吓，董其昌，佢有十戒。嗰十戒咧就係养生嘅十戒。如果跟佢嘅十戒嘅时候咧，咁你即系将人哋啲即系。经过一啲嘅经验，系摆喺自己度几好啊！你又唔需要再思考，你思考嘅就觉得嗰样嘢睇啱唔啱，系用喺你身上啦。咁每一个人都有啲嘅养生之道，咁可以参考一下啦。咁晏少少嘅时间，六点后钟咧，我哋会继续就讲董其昌嘅养生十戒。咁十戒之一咧，如果系或者自己个人嘅一个养生之道，唔知你会系点咧？咁我谂好多嘢都系大家都会认同嘅，就系最紧要心情开朗，笑口常开。 一直歌咧系一直咧系写俾大家，然后唱俾大家听嘅。呢个歌名叫做《沿途有你》，好多谢你哋，真系多谢晒，多谢多谢。 我想华健都有他的养生之道，就是做人好率性、好真、好开朗。在演唱会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演唱会不是我的，是大家的，一起开个 party， 高高兴兴啊，将台下的朋友当成是真的自己的朋友啊。这首来自一个演唱会的歌，沿途有你。 谁又不需要呵护？和自我竞赛多痛苦。沿途幸有你借助同境中所有梦想，就如最佳伴侣。但若是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亦放下不顾。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再越推步，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什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越推步，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 见天日。疲倦深入我的八苦，沿途幸有你最明了这辛苦算什么，就如最佳欢呼。但若是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愿偷亦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命。但有你在苦梦，哪怕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 一个现场的演唱会版，令大家回忆翻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嗰啲嘅投入嘅情景系嘛？咁喺呢两年嘅疫情嘅期间嘅时候咧，演唱会咧都系断断续续啊，有啲咧可能等待咗成两年咧都仲未有，其中一个就系周杰伦啦咁样吓。但系见到坊间有啲咧又开紧演唱会，咁我谂系每一个人嗰个如意算盘嘅打法唔同啦。咁你反而系一啲嘅。日子唔长，系一两场啊，或者一两日嘅人唔系太多嘅演唱会咧，嗰啲可以一路即系慢慢系去举行翻，大家可以睇得到。亦都希望呢啲日子慢慢我哋可以回复翻以往，我哋中意去边度，飞去边度玩，去即系食嘢啊，可以即系唔需要有咁多嘅顾忌啊。又系咪要即系要坐几多人啦、啊？又要食到几多点啊？即系而家系咁嘅情况啦。如果是一切都回复回以往，有时真的看回可即是当你那时有的时候你是不觉得什么，去到今天这两年的疫情的期间就发觉原来以前那些真的很自由，很舒服，很开心。室外温28度，今天最高33度，所以有酷热天气警告，大概还有8分钟到6点。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起身啊，迎接呢个新嘅一天嘅开始。呢一日咧就系9月28日啊，农历系8月22日，星期二。而家时间咧接近6:11啊，今日都好热吓，最高温度33度啊，所以咧就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在未来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9月28日啦，九月份嘅尾声嘅呢个星期二嘅朝头早，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先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听你讲下养生咯，吓，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系由一路最初咧讲下画画点样怡情养性，去到讲画家佢哋嘅养生之道。咁啊，早前有苏东坡啦，咁跟住咧就有明末大画家董其昌，讲紧佢有养生十戒喎吓。 系啦，今日已经讲到第五、六、七戒啦。第五戒多动，第六戒多言，第七戒多忧。 好啦，咁每一个戒咧都要听下详细嗰个讲法先吓。嗱，第五戒就话戒多动，多动咧就乱神咯吓。 嗱，呢度所讲嘅动，相信就系指体力劳动啦，同埋活动啦。中医就主张劳逸结合，避免咧过分劳动，包括咧劳力过度啦、劳神过度啦，同埋防劳过度嘅。 嗯， 咁呢啲咧都系防病养生要注意嘅重点之一嚟嘅。嗱，劳力过度。相信就是董其昌所指的多动了、就是指长期的过度劳动又或者活动而超出我们体力的负荷。多动而伤气，皇帝内经就这么说 的。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悦，故气耗矣。 意思就是说你劳动过度，过内呢就可以气虚力弱，神疲消瘦的了。假如再结合埋劳神过度，主要就是思虑过度啦，谂得嘢太多啦，更加会咧劳伤心脾啦。 咁心脾如果伤啦即系所谓受伤啦，又会点嘅呢？ 就容易出现咧所谓心悸症状，即系心惊惊嘅心跳咧，硬系咧好似好唔舒服咁啦。 嗯， 心烦啦，咁等等呢啲咁嘅精神或者情绪紊乱嘅情况嘅。 嗯， 所以唐朝大医家孙思邈就曾经咁讲过。 养性之道，常欲少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矣。 少少嘅劳动系好嘅，但系唔好咧过度嘅疲劳劳动啦，或者咧勉强自己做一啲咧好难度高嘅嘢啦。 嗯，咁啊，总之记住呢一点咧，就系千祈唔好做嘢过劳得滞吓。呢、這个香港人经常都系噶，做嘢行先， 好搏命啊， 系啊系啊。咁啊，记住吓，即系分紧啲啦，做得辛苦咧，唞一唞啊，咁样啦嗬。好啦，第六点咧就话戒多言啊，即系唔好讲咁多嘢系嘛，多言损神。 嗱，头先我哋提过嗰个孙思邈，佢亦都曾经咁讲， 多言则气乏。 就讲明讲嘢过多或者声线过大咧，就容易耗气，特别系耗肺气。嗱、有啲人咧讲嘢好大声噶嘛，就算喺公众场合，佢都以为咧越大声就越有道理，系咪啊？ 咁啊，但系咁样样咧，唔觉原来就系损害咗个肺噶。咁如果呢条损害个肺系又会点样嘅唔好咧吓？ 嗱，咁你咪肺气不足咯。你的呼吸机能就一路慢慢慢慢减退 了。 我知道肺和外界有气体交换的功能嘛，如果这个功能下降的时候就出现了呼吸短促，因为你不够氧想吸多一点了， 呢啲咁嘅症状。身体入边供氧不足，你体内嘅细胞，特别系脑细胞啊，个气体交换个效率亦都会下降。嗱，一方面就系余氧不足啦，另一方面咧，身体嘅废物包括二氧化碳就唔能够完全咧被排出体外。咁样之下咧，你精神梗系容易觉得攰啦，就系董其昌所讲嘅损神啦。 系。 因此从养生嘅角度嚟讲，要戒多言。讲嘢咧要适度，唔好太多，唔好咧抢住讲晒，亦都唔好咧唔出声嘅。而且要懂得咧调息运气啦，运用自己嗰个声线吓，唔需要太大声，最好就 系 不卑不亢啦。 好啦，第七点咧就戒多忧，就忧愁嗰个忧，呢、這个真系啊，因为忧愁嘅时候咧，个人都好冇精神，好似感觉上系好负面，唔得正气咁嗬。 你讲得啱。因为多忧郁神嘛，嗱、啊，中医就将悲即系悲伤嘅悲啦，同埋忧忧郁嘅忧咧，就归纳为同类嘅情绪变化嚟嘅。你如果过度极端或者长期嘅悲忧，就会引起我哋嘅脏器受损。嗱，《黄帝内经》咁讲， 忧伤肺 啊，最主要咧就伤到个肺啦。悲伤同埋忧愁会兴奋副交感神经系统，令到我哋嘅小支气管又痉挛啦。同埋收缩，导致到呼吸就唔畅顺，同埋有阻塞嘅情况啦。因此吸入嘅氧气嘅量就减少咗。所以《黄帝内经》有咁讲嘅： 悲则气消， 同埋 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 系啦，所以你多悲多忧咧，就令到肺气咧可能耗散咗，就即系所讲嘅忧伤肺啦。而个人咧亦都会变得意志消沉、郁闷。所以就话多忧郁神啦。 所以咧做人咧有时咧唔好咁多忧伤，虽然系咁，但系点样去调节下自己嘅心情咧，令到自己开心啲好啲嘅系嘛？ 冇错啦，凡事咧应该从正面咧去面对同埋谂嘅。 好啦，就讲咗呢个十戒里边嘅第五、六、七戒，留翻嗰啲咧就下一集讲啦。 系啦， 咁呢次嘅时候咧就有冇啲古仔又可以听下咧？ 嗱。因为讲董其昌的十戒讲到第七啦，问咯戒乜戒物，好似有少少负面的感觉，你唔好做呢样啊，唔好做嗰样啊，吓咁亦都好难咧话完全做足佢嘅噃。咁虽然咧佢提出嘅大多数都系可行嘅养生之道，为咗我哋自己健康嘅，应该尽力而为嘅，系咪？不过我觉得如果我哋凡事采取一啲比较正面嘅思维啊去面对或者去处理。效果可能更好噶噃， 我都赞成。 系啊，最近我睇过几个咧，充满咗正向思维嘅英语笑话，觉得好有意思，因此就翻译咗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一共有几多个啊？ 一共有五个。 好啊，逐个听你讲先。第一个系点咧吓？ 第一个有个医生咧就同个病人咁讲嘅： 你嘅肝脏发大、哦。 一个病人立刻就问个医生啦。 咁系咪即系表示个肝多咗啲空间，我可以装威士忌啦 吓？呢个病人咧，好明好中意饮酒啦。 系， 不过佢从来唔关心自己嘅健康问题。虽然系好乐观，但系就并不可取啦。 吓，即系呢度就系着重咗佢个乐观，唔系咁忧伤先啦吓。 冇错吓。 第二个系点咧吓？ 一个好肥嘅女士咧，就对营养师咁讲噃。 我好担心啊，唔系体重嘅问题啊，系身高嘅问题啊。 然之后营养师林思慧就好唔明白咁问佢， 点解咧？点解咧？ 个女士就咁回答啦。 根据我嘅体重啦吓，我啊身高应该有7尺8寸嘅。 嗱，呢位女士谂法咧，佢真系避重，但唔就轻，即系过度逃避现实啦。虽然系正面，但系咧唔系太可取嘅。 好，咁啊，第三个例子系点啦？ 一个男人写信俾银行系咁写噶噃， 你哋将我个支票退咗，理由系话存款不足。我想知道到底系银行存款不足，定系我嘅户口存款不足呢？ 啊，佢够胆咁样写信俾银行，你谂下佢信心啊，真系爆晒棚噶噃。 咁啊系，第四个咧， 嗱，有个男人见到只曱甴，咁佢就想拍死佢，咁突然之间只曱甴咧大声开声讲。 你拍死我啦！你啊，正一懦夫嚟噶！你要杀我，只不过系因为你妒忌，我可以吓坏你个老婆，但系你就做唔到。 哇！大家睇下， 呢只曱甴咧喺逆境之下，仲保持住一个正面嘅态度。嗱，呢个我觉得就应该学习啦。 好啦，最后一个系点样啦？ 有两个男人喺度倾偈，阿甲就咁样讲啦。 我哋只狗仔咧就好聪明嘅，每朝早七点到咧，佢就会咬住报纸俾我睇噶啦。 咁阿月就咁话咯， 唔出奇啊，好多狗都做得到啦。 咁阿甲又讲啦， 我知道，但系我哋冇订到报纸吧？ 嗱，呢个只系一个笑话嚟嘅啫。不过狗主人似乎咧就有啲贪心啦。就不属于正向思维的。 不过以上所讲的那些其实就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就得啖笑，就不要成日咁忧伤咁样啦。 是啦，就是想讲。 咁我又想起一个例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啦。两母子，妈咪就跟个仔倾。阿仔阿仔，你食饭食咁耐，你呢就少咗啲时间打机㗎喇，损失嗰个系你喎。 啊，好贴切啦，先啊，真系啊！ 因为咧，嗱，个妈咪咧，佢又唔系恶对个仔啊，系仲系好轻描淡写咁。你食饭耐咗，你少咗打机时间噶咋？你阁下自理，因为佢就定咗啲时间俾个小朋友嘛。小朋友一定会计数噶，系咁，佢一定会快啲去食饭啦，系咪啊？ 佢就企喺个仔嘅立场，俾翻一啲正面思维俾佢咯。 系，即系其他嗰啲嘢，嗱，你决定，我冇左右你， 好过系咁闹佢啊，或者吓佢咯，系咪？ 啊！呢个例子系咪都真系好贴切啊？嗬， 几好，我觉得几好。总之要正面。 冇错，冇错。好啦，咁啊嗱，最近几个礼拜啊，好多时啊，崔博士咧都系介绍咗啲穴位俾我哋咧，就少咗啲汤水。有啲听众话又想听翻啲汤水啊。 好，今日介绍一条忘忧茶，因为讲个悲忧啊嘛。 系系啊，啱，真系忘忧可要。 冇错啦。 咁有啲咩材料呢？ 材料有干嘅忘忧草，就即系金针菜啦，十克。玫瑰花八粒十粒没什么所谓啦，开心果又是十粒八粒，搣了一些壳去啦，啲开心果。我再讲一次，忘忧草干的又叫金针菜十克，玫瑰花十粒八粒，开心果搣了壳亦都是十粒八粒。 系咁点样整 呢？用清水先浸泡啲金针菜五分钟，然之后用两碗水就煲佢咧，就十五分钟左右。再放入其他的材料，焗佢十五分钟就可以食用噶啦。金针菜一定要用干噶噃， 系， 同埋要用高温煮过，因为可以有机会中毒嘅。 哇，咁记住是干的金针菜吓， 冇错啦。 咁佢功效系点样样啊？ 金针菜清热凉血、利尿消肿同埋除烦宽胸，玫瑰花就行气解郁、活血止痛嘅。开心果，我哋攞佢名开开心心啦，同埋咧佢亦都可以润肠通便、疏肝理气同埋温肾暖脾啊，夹埋晒咧就有除烦解郁嘅功效啦。 咁你讲开话解郁忘忧，我谂起陈美玲啊 ，Agnes Chan 有一首歌叫《忘忧草》， 都几好听噶噃。 咁我哋而家都可以听啦， 好啊，好啊。 咁啊，要讲埋呢个 tips 先，有啲咩小 tips 咧，又俾我哋啦吓。 嗱，董其昌嗌我哋戒多动，即系嗌我哋唔好过度劳累啦。因为劳累过度，譬如话，做嘢坐喺度坐得耐啊，读书又系坐喺度咧好耐啊，画画又要坐喺度好耐，就会损害我哋健康。 系， 尤其是咧，令到我哋嘅腰骨咧长期承受压力，就好容易引起咧我哋颈啊、背啊、腰啊、腿呢啲病变，又痹又痛。咁所以介绍一个穴位俾大家。按下佢，舒缓呢啲相关嘅压力同埋唔舒服嘅。 咁系咩穴位呢？ 一个叫肾腧穴，足太阳膀胱经嘅穴位喺背脊嘅。我哋咧最好系企喺度啦，然之后咧个穴位就喺腰后边啦。我哋咧两只手叉住条腰，摆平水平位置咁揸住，擘大啲手指， 系 咁手指公。尖掂住嗰两个位置咧， 就系嗰个啦，系嘛？ 就嗰个穴位啦。 哦，咁即系好自然，你整咗之后咧，你叉条腰，咁个手指公个位系啦，咁你就大力握落去咯。 握去啦， 系 啊，揿佢一两分钟啦。又或者咧，你可以知道个穴位嗰个位置啦，你就揸两个拳头， 系 用嗰啲手指骨啊，顶起嗰啲手指骨， 咁淤落去， 系冇错。 咁啊，多几个位嚟扼添。 系啊，系啊。 咁啊，舒服啲喎，真系我而家做紧啊，系啊。 一攰攰地嗰阵时，你一扼就舒服噶， 系 松弛下嗰度嗰啲肌肉都好啊。 哇，呢啲有时咧，譬如你瞓得攰啊，或者坐得攰咧，就系啦， 都会啦， 就系即刻做呢个动作嗬。 好多时候我睇病，每个病人一行出咧，我起身就系咁样啦，伸下条懒腰就扼下佢几下咁。 就偷过一分钟到嘅时间吓。 都冇嘅，都冇嘅。 系咁就系大家系可以做啊呢个。动作咁，譬如如果除咗系舒缓我哋嘅腰骨痛之外，仲可以有啲咩嘢帮得到啊？ 啊，呢个咧有好多嘅作用，系一个补肾嘅穴位嚟嘅。 啊， 除咗舒缓腰背痛咧，其他问题包括咧，譬如话月经失调啊、尿频啊、耳鸣啊、耳聋啊，甚至咧就忍唔到小便等等都可以嘅。 嗯，咁大家试下做咯吓。咁今集咧嘅内容咧，大家可以上网重温嘅。咁而头先嗰啲嘅资料亦都可以上网下载嘅。咁大家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 香港电台15台重温嘅。下个星期咧就继续翻统计窗嘅十届里面嘅最后三届啦，嗬。 系啦，八九十噶。 嗯，好啊，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忙忧愁，何解？

特区政府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提到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中央完善选举制度，本港的营商环境已经恢复，国家十四五规划亦都带来商机。有学者就分析，目前只是疫情影响经济，亦都无需过分担心移民问题对香港经济的影响。阵间听下。 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的医疗团队研发出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快速基因排序分析技术。